怎么过一年，汗水从苦涩变成甜，还装进心里面，坚持要说再见，我用直觉选择今天，就算快乐风间绕远路到终点，依然相信坚持最初的信念，做勇敢的女生，美梦都实现。 请问您对艾滋病有怎样的认识和看法？ 很可怕，会传染， 健康杀手， 无法治愈， 我可能会远离它。 抵制。 因为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有限，所以很多人会选择疏远艾滋病患者。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是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和性传播。只要我们自尊自爱，艾滋病其实并不可怕。防范艾滋病，从自尊自爱做起。 我是在2016年春天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一代人的芳华已逝，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加个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一封突如其来的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主人公沈四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也悄然而至。这份爱情将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欢迎收听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 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再次涌上了沈四的心头，难道他真的和徐之仪八字不合？要怎么收场呢？想到临走时徐之仪脸上自然流露出的疏远，沈四便觉得一切似乎都无法挽回了。那样深度洁癖的一个女人，如果看见自己的房间被糟蹋成这样，两人之间的死结将更加无法解开。沈四抱臂蹲在地上，与呼哧喘气的鲁鲁大眼瞪小眼。房间里鲁鲁的尿味愈加浓重，没有暖气的房间冷得刺骨。鲁鲁发出了一声抱怨的呜咽，他想回家了。透过白色细棉布的窗帘，沈四只能看见黑压压的一片天。他忍了忍，终于掏出了手机，拨通了小谷的电话。烂摊子总要有个人来收拾，显然沈思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收拾烂摊子的好人选。挂了电话，沈思干脆在房间里肆无忌惮地翻找。 他很快便发现徐志怡的药又重新换了新的，他暗骂了一句。抑制住愤怒，他将房间里所有的药全部都扔进了垃圾桶。接着沈思又打开了徐志怡的电脑，输入了他的生日密码11月11日。他觉得单从他的出生日期就能看出她是一个怎样偏执直接简单粗暴的女人。他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 U 盘，把他的电脑手机里所有的数据全部备了份。小谷赶到的时候，沈思半躺在徐志怡的床上，几乎已经睡着了。一开始他只是觉得冷，便坐在床上拖过徐志怡的被子搭在身上，坐着坐着他就滑到被子里，干脆连鞋也不脱就躺下了。徐志怡的枕头很软很厚，头一挨上去便有一种陷入云堆的感觉，枕间还有些淡淡的香味，清清甜甜的，像是他小时候吃过的水果糖。他百无聊赖，打开了他的 iPad 随意听听，没想到循环播放的摇篮曲一下子就把他给催眠了。小谷推开门的时候，沈思就顶着乱糟糟的头发立在门口，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把烂摊子扔给小谷之后，他不得不面临另一个难题，要想把房间恢复原貌估计要2-3天，但这几天他要怎么向徐志怡交代呢？沈思抚额长叹。等小谷出现在徐志怡的病房里时，他正在生闷气，他想让方恒给他开几片安眠药，或者干脆注射一针镇静剂。吃他甚深的方恒当场就立马翻脸了，你怎么还要依赖药物啊？这不是膝盖疼吗？徐志怡极力狡辩，结果方恒不但不妥协，反而还特地去转告了护士，千万不能给他开助眠的药物。他一气之下早早赶了方恒回家，自己躺在床上数羊。没有听惯的音乐哄着，没有安眠药，没有熟悉的枕头，徐志怡完全提不起任何的睡意，膝上缝合的伤口也在不断地折磨着他。他又嫌自己没有洗澡，身上又是血又有药，一股令人难耐的气味萦绕在他的鼻端，浑身都在发痒。小谷的出现反倒让百无聊赖的他 小心。 徐教授，我是来接你回家的，今晚的事儿都是四哥的错，他很愧疚，都没脸来见你了。 这一番话姿态放得极低，几乎低到了尘埃里。小谷暗想，反正沈四只是让他把人接出来，至于怎么哄骗就任由自己发挥了。 不用了，我明天可以自己回家。 徐志怡不想迁怒于人， 何必等明天呢？医院里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多难闻啊，床也是硬邦邦的，躺得人腰疼，何况你身上又是血又是灰的，虽然不能洗澡，用热的湿毛巾擦擦也舒服一些呀。 小谷尽量蛊惑着，这话刚好交到了徐志怡的痒处。于是在小谷半哄半劝半诱惑半强迫的当中，他接过小谷准备好的拐杖，嘟嘟嘟的一瘸一拐的走出了医院。等被小谷骗上副驾，他才发现后座上还坐着沈四，还有呼哧哧喘气的鲁鲁。徐志怡深深地看了沈四一眼，没有说话，沈四也一言不发，两个人的沉默令开车的小谷浑身不自在，只把油门轰到最大。徐志怡很快便发现了问题，他一问题来了。黑暗中，沈四用脚踢了下前面的座位，小谷硬着头皮开口： 徐教授，恐怕不能送您回学校了，鲁鲁在你宿舍里发狂，把你房间弄得很乱，暂时恐怕没法住人了，不过我会尽快替你收拾干净，保证和以前一模一样，而且消毒5遍，哦不，10遍。 徐志怡在心里怪叫一声，转身怒指沈四： 你真是我的克星，认识你以后我倒的霉都可以拍电视连续剧了。 你们准备把我带到哪儿去？ 去你父母家可以吗？ 沈四问道。 不行，我不能这样回家。 徐志怡差点跳了起来，那家里连他的床都没有。 那去小谷家？ 四哥，我家住不下，我跟别人合租的。 你有闺蜜吗？ 有，可是她和男友同居。 徐志一突然发现自己竟然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 那四个文儿姐家， 小谷提议道。 滚，你还能再蠢一点吗？ 沈思赫知道，然后想了想咬牙道， 去我家。 什么？你家？ 我不去，送我去酒店。 你不怕明天的娱乐版头条是你和我去开房的新闻吗？ 那我自己去。 证件、钱、独立行走的能力，你有哪样？ 沈四从后座探出头来，嫌弃地看了一眼身无长物的徐之仪。 你甚至没带手机。 去你家，那我还不如倒一辈子的霉。 徐之仪嫌弃地再次否决了。小谷嗔口结舌，差一点把油门踩到底。不知道多少女人妄想打开沈四的房门，爬上他的床。 小谷从后视镜偷偷地瞄了一眼沈四的脸色，夜太黑看不清楚。 没想到沈四的声音却很淡定，丝毫也不以为然。 我家有客房，很干净，阿姨每天都会打扫，你放心住两天，保证最快时间把你的房间恢复原样，而且我会补偿你最大限额的补偿。 怎么补偿？徐志怡突然福至心灵。 你想怎么补偿？ 我有一个新课题正在…… 徐志怡故作轻松地说道。 忍耐这人如此长的时间，等的就是这一刻。 我来办。沈思回答得斩钉截铁，希望你能既往不咎，暂时委屈去我家应付几天。 管他什么条件，先答应下来再说，沈思暗自揣度道。 你不怕明天的新闻头条是你带女人回家过夜？ 放心，绝对不会。 车刚开到沈思家的地库，他的手机闹铃却响了起来。他突然将头伸到前座，把手机递给小谷看。 先别熄火，马上送我去这个地址。 说完他深吸了一口气，转脸看向徐志毅。 徐教授，你在医院实习过，应该不怕死人吧？ 你还说你从没调查过我？ 徐志怡抬起下巴，用挺直而冷漠的鼻子对向沈四。 酷，你也跟我一起去，说不定还能派上用场。 他果断地下了命令。 我们的关系还没到你能替我做主吧，先说清楚再走。 徐志怡警惕地抱向了自己的双臂，下意识地摆出了一个防御的姿态。 路上再说，晚了就来不及了。 沈四转念又下车，与小谷换了位置。 让我来开，你动作太慢了。 夜深人静，路上的车已经很少了，沈四把他的跑车开得几乎要飞了起来。他的开车技术很彪悍，每次看到绿灯闪烁，他就一脚油门踩到底，总是在红灯闪现的瞬间硬闯了过去，一路上没踩过一次刹车。 徐志怡死死地拽住门把手，因为握得太紧，指节清白。 小谷更是吓得直喊：“ 四哥，慢点啊，慢点，太危险了！ 慢了，秦焕可能就死了。”沈嫂在美国。 父什么？我们是要去找秦焕？他怎么了？ 小谷连声惊问：“ 不知道，但我收到内线消息，他今晚会自杀。” 沈思言简意赅地把秦焕的事情说了一遍。 可是他已经没道理自杀了呀，你为什么要亲自跑一趟告诉小燕儿姐不就行了吗？ 小谷所说的小燕姐就是秦焕的经纪人。 他为什么想死我怎么知道？ 以陈小燕和周文的关系，我说的话他会信吗？何况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那你的内线怎么能确定他会自杀呀？ 都说了是内线，当然就是内部消息。 自杀这种事儿也有内部消息？ 你给我闭嘴。 没想到你对朋友还挺正义的呀。 徐志怡突然觉得沈思并不是完全没有人情味儿。 朋友他也配？ 那你还大半夜扑去救他？ 多个人嫉妒我不好吗？看他活受罪更解恨。 沈思冷冷地说道。小谷在徐志怡耳边耳语：“ 死对头，是死对头。” 没想到你人品这么高尚啊！ 徐志怡叹道。 沈四自嘲地笑了一下，他也没有想到。 当他问袁师自己怎么才能干掉秦焕时，而袁师回又告诉他，他今晚就会自己干掉自己时，他居然没有兴奋地跳起来狂笑三声，反而问清楚情况，设了闹钟提醒自己去救他。如果秦焕死了，他进军影视圈应该就没有境地了，接下来再红个五六年应该不是问题。预言师提醒他，如果秦焕没死成，沈思未来的星途有可能因此暗淡。他犹豫再三，甚至暗恨自己问了一个蠢问题，却还是没有办法袖手旁观。他只能安慰自己，没有阻碍就没有进步。他自嘲地对预言师说，拥有强大的敌人是对自己最大的赞美。车一路飙到了极限，在小谷看来，快死的人是他，被车速给吓死了。四哥，你既然想要救人，为什么不早点行动呢？小谷闭着眼睛不敢看前面的路，忍不住抱怨，先要他有自杀的行为才谈得上救啊，不然我冲进去，以秦焕的个性会关门放狗，顺便把我们全告上法庭吧。那你怎么就能肯定就是这个事件呢？和小谷的纯青脸白相比，徐志怡反而已经适应了这样的速度，安静了下来。那就要看我的内线消息到底有多靠谱了，看他值不值得我为他赌上更多。徐志怡听得有些糊涂，但事不关己，他便不再多想。钱焕家住在郊区一处守卫森严的别墅区，车刚到小区门口就被保安拦了下来，但由于沈四的豪车实在太抢眼，并没有遭到冷遇。大半夜的顶着寒风，从保卫室里出来的保安哆哆嗦嗦却不失恭敬地敬了一个礼。沈四把围巾拉了下来，露出完整的一张脸。要签名吗？正准备仔细询问并要求对方出示证件并联系业主的保安突然就愣住了，他原本因为瞌睡而显得有些憔悴的脸上瞬间换出了光彩。可以见你了，放在你。保安摘下头上的帽子，从口袋里掏出登记证件用的笔，是回忆。沈四大笔一挥，在黑暗中看也不用看便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保安接过帽子激动地说，是找钱化先生吗？对，麻烦你前面领一下路好吗？保安立即骑上了自行车，在前面自动开路了。沈四慢慢驱车跟着。有你这么晚来探访的客人吗？这保安怎么都不多问一问？ 徐教授，明星最注重隐私了，物业应该早就打过招呼了，而且圈里人通宵开派对是常事儿，估计这保安也没少要签名，因为秦焕可是出了名的爱在家里开派对呀。 车停在秦焕家门口，整栋别墅都陷在黑暗中，所有的门窗都紧紧关闭着，唯有二楼的窗户后透出了橘色的灯光。 这个秦先生不会睡了吧？ 保安问道。不会的，我和他约好了，谢谢你啊。你先走吧，这么冷的天真是麻烦你了。保安立刻摆出了一个被感动到的表情，不好再逗留，转身离开了。等保安骑着车摇摇晃晃地消失在浓黑的夜色里，小谷才把憋了很久的话问了出来。 四哥，我们要怎么进去呢？ 沈四白了小谷一眼，按门铃，你不会吗？小谷恍然大悟，从刚才战战兢兢的状态里回归正常，上前猛力地拍打着嵌在门柱里的门铃。一首水边的阿迪丽娜在静夜里突兀地响起来，一声接着一声，柔和的旋律与夜晚静谧的空气摩擦出一种诡异的共鸣，好像整栋房子都在微微地颤抖着。然而曲子响了三遍之后，仍然没有人来应门。沈四的脸色沉了下来，喃喃地说， 不会来晚了吧？ 他抬头望了望二楼那扇窗，幽暗的橘黄色光影下并没有任何的异动。沈四吸了口气，转身嘱咐小谷赶紧联系秦焕的经纪人。 四哥，要叫保安吗？ 给他留点面子，不行再叫。被关在车里的鲁鲁呜呜地叫了起来，听起来像是一个粗壮的汉子在呜咽着，气氛一下子就剑拔弩张起来，让原本对此事将信将疑的徐之仪也不由得紧张了。那迟迟没有人回应的门铃声让他拄着拐杖的手心出了一层湿漉漉的汗。这时沈四突然后退了几米，然后猛地一个俯冲，冲到花园的栅栏上，双手用力向上一攀， 脚借着惯性腾空踢向栅栏的隔板上，将整个身体再次腾起，然后他的大长腿显示出充分的优越性，轻松向上一跃就翻了过去。徐志怡惊讶地看着这个翻墙入室的家伙，隐约知道他要干什么了。果然，沈思再次俯冲助跑，脚蹬向墙壁，向上急攀了几步。在惯性用尽身体下落的瞬间，他一把抓住了爬了满墙的常春藤与紫藤交织在一起的枯藤，一时间灰尘飞扬，枯叶横飞，他的下落之势却被挡住了。门外的两人屏住了呼吸，生怕出气大声了惊了那个随时都有可能跌下来的人。只见沈思用力扯着藤蔓，动作麻利的反脚勾着从上面垂下来的一个活动的梯形花架，一直勾到身前，试探着用手拽了拽，还算结实，于是便突然丢开抓住藤蔓的手，一个单臂引体向上，随着花架荡回，将自己送到了二楼的阳台边，然后另一只手顺势扣住阳台上的铁栅栏。有了着力点，他整个人一下子就翻身而上，跃了进去。哇，原来他的肌肉不是白练的。徐志一惊叹地张大了嘴，看着已经在接近那扇亮灯窗户的沈四。 哇哦，四哥，我爱你， You are my hero。 小谷原地跳起，压抑不住的欢呼送出飞吻，然后送给徐志一一个你真没见过世面的眼神，得意地解释说， 你不知道四哥掉过多少次威亚，练过多少功夫，上这么矮的一笔墙，简直就是小意思。 刚才是谁吓得捂住眼睛不敢看，徐志怡鄙视地瞥了小谷一眼。两人来不及斗嘴，继续仰头全心全意地看向沈四。只分神的这片功夫，沈四已经扯断花篮的一条腿，用力猛砸向窗户。窗户在他连续的撞击中冰裂开，然而并没有碎，反倒是花下腿给断了。沈四不耐烦地脱下外套裹在右手上，拽住剩下的小半截花架腿，连连挥拳用力猛击，哐啷的一声，玻璃向里散落，露出了嶙峋的一个大洞。沈四接连再击出两拳，将那洞口继续扩大，隐隐约约徐志怡闻到了一股臭鸡蛋的味道从那大开的洞口里飘了出来。 不好，是煤气，快快把所有的窗户打开， 徐志怡连忙大声地提醒道。沈四头也不回，已经探手将窗户推开了一条缝隙，抬脚跨上窗台。亮灯的这间房间是卧室，沈四直往里面一看，心就沉了下去。空荡荡的 king size 大床上躺着整整齐齐的秦焕，好像已经睡着了，床头放着一只空着的红酒杯。他刚才那样用力猛击窗户，秦焕也不为所动，显然不是昏迷了，就是已经接受了上帝的召唤。难道来晚了？沈思突然懊恼自己为什么那么自负，当下发了狠，从破碎的窗口硬钻了进去，也顾不得自己会受伤，只一心想把床上的秦焕转起来再揍一顿。一进屋，浓浓的煤气的味道便铺天盖地地包围而至，压抑得他胸口发闷，心脏似是被这高密度的空气挤压成了一枚硬邦邦的果核。秦焕的唇边挂着一抹薄脆的笑意，好似孟正酣，双唇正呈现出一种极为妖艳的樱红色，连面颊亦红润如婴儿，这市容太过平静美好，几乎蛊惑着沈四也想要这样长睡不醒。就在这时，徐志毅的声音传了进来，像冰水刹那间泼醒了沈四。他忙将房间里所有的门窗打开，瞬时夜风千军万马地奔腾而至，长长短短的白纱帘被吹得满风招展，幽灵一般的飞扬着，令人想起了葬礼上血色的招魂幡。沈四奔至楼下打开大门，徐志怡拄着拐杖一瘸一拐蹦跳着扑了过来，小谷紧随其后，急切的声音仿佛已经着了火， 还活着吗？ 忘记确认了。沈四愣了一下，秦焕安静平躺在那里的模样重重地捶击着他的胸膛，令他完全不敢去确认他的生死，哪怕是用手指探一探他的呼吸他也做不到。沈思不敢去面对那个结果，面对那个也许是自己潜意识里迟迟不想救他所酿成的结果，也许他根本没有自己想象的豁达。当下他一把抱起徐志怡，不顾徐志怡惊呼出声，几乎是用扛的将他送到了秦焕的床前。 徐教授，救救他，救救他。 沈四已经乱了分寸，脑子里一幕一幕全是秦焕平日里各种飞扬跋扈的样子。要到这一刻他才真正的相信，与其让对手如此寂寞的长眠，他宁愿他飞扬跋扈地蔑视着自己。徐徐一看着明显已经乱了阵脚的沈四，这不是他的死对头吗？徐志毅心中一暖。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加个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沈四一向以为他足够了解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想要的就是永远闪耀在聚光灯下，仅此而已。突如其来的一封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他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如宿命般无助，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时间非黑即白，但他努力寻找能够逆流而上的灰色地带，只为与那女人相遇。欢迎收听作家安逸最新幻想力作《寻找时间的灰度》，演播刘宇阳。 又过了片刻，秦焕突然长出了口气，眼睛悠悠地睁开一线，神色懵懂，仿佛大梦初醒。沈四如释重负，长长地喘了口气，他这才发现后背已经湿透了， T 恤粘在皮肤上，风一吹连汗毛都竖了起来。徐志一突然抬起头，狠狠地瞪了沈四一眼，将包着纱布的手伸到沈四面前。我怀疑今晚跟你回家，我会不会倒霉的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沈四借着房间里通透的灯光，看着徐志仪手掌处渗出纱布的嫣红的血迹，嘴硬道，我看过天气预报，明天下雨没太阳。刚把秦焕挪回床上，小谷便回话已经通知了秦焕的经纪人，很快就会有人来接手。沈四走到床边坐下，秦焕的眼神已经从迷茫转为清醒，他看着沈四，仿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秦焕，你差点就死了。哼，原来我没死啊。如果天堂也有你，我宁肯下地狱。嗨，秦焕，是我们四哥救了你。小谷立刻抢白他，谁要他救？秦焕虚弱地动了动嘴唇，那嘴唇的颜色已经不再艳红。你还可以再杀自己一次，我保证不再插手。沈思讥讽地说道， 我没勇气再来一次了。沈思，怎么我在自己家都躲不开你？ 千幻长长叹了口气，好像这口气把他所有的力气都用尽了。他轻轻地闭上眼，将头扭向了一边，不再看任何人。 这是我第二次救你的命，你应该看看我的眼睛，说一声谢。 沈思固执地扳正了秦焕的头。 泳池那次我真没想死。 秦焕睁开眼睛，神色复杂地看了沈思一眼。这一刻他也说不清对这个男人是应该感激还是痛恨。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想死了？ 沈思极端不解，这也是困扰了他一整晚的疑惑。秦焕苦笑，将身侧的手机递给沈思。 反正明天就瞒不住了。 沈思接了过来，界面是悠悠与秦焕的微信对话框。 悠悠说，明天所有媒体都会知道，别以为我小就好欺负，就算万劫不复也要拉你下地狱。 饶是见多识广，在娱乐圈沉浮了十余年的沈思，仍然被秦焕自导自演的这出闹剧不断反转的剧情震慑。好像只要踏入名利圈，不管外表看起来多么鲜美可口的果子，一旦咬开，你都会发现里面早已烂透了。 看不出来吧，那么成熟的身体。 我只有陪他一起下地狱了。 千焕，你以为你死了就可以去天堂？你不会是还在做梦吧？醒醒吧，你早已身在地狱，又何必拘泥于形式呢？ 四哥啊，你不要再刺激他了。 小谷担心地扯了一下沈思的衣服，沈思不耐烦地把他的手甩开。 就该让他尝尝不可一世、不顾别人感受的滋味。 从不考虑别人感受的人是你吧？ 原本已经了无生趣的秦焕被沈思激怒，脸上反而多了点活力。 你一个唱歌的跑到电影圈搅什么浑水？你至于这么贪心口懒八泡尿？ 沈思被他这个粗俗的比喻逗得笑出了声。 哟，用词很接地气嘛，你不是一直装仙气逼人的文弱书生吗？怎么也出口成脏了？ 秦焕有心想要与沈思对抗到底，无奈体力不支，只好狠狠地转过头，再次以沉默对抗。一向清高惯了的他还是忍不下这口气，又负气地说道， 我倒要看看你的结局又会比我好到哪儿去。 你放心，我有内部消息，保证结局比你好。到时候你可不要又眼红想不开，我可不会再爱心泛滥了。 沈思看着气得面朝墙壁把脖子都要拧断的秦焕，觉得今晚真值了。秦焕的经纪人很快就到了，陈小燕第一时间扑到秦焕床边，确认他已经安全了，接着就狠声痛斥， 秦焕，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要去死啊？罚点款就解决了，过两年又是一条好汉，你的命比他值钱多了，你就是被猪油蒙了心。 徐徐一在旁边听得拳头都握紧了，忍不住冷冰冰地刺了一句， 最少关三年。 说罢也不理两人，径自走到床台上去吹风。徐徐一只觉得就算煤气散尽，那房间里还是腐臭不堪，全是灵魂糜烂的味道。稍后陈小燕又将沈四请到一旁，低声向他道谢。说是道谢，但他目光里的警惕、怀疑、算计已经完全盖过了谢意。沈四看得浑身发凉， 你是怎么会突然想到要来看他的？ 陈小燕试探着问。这一次沈四没有搬出内线这一说法，他解释着说， 我其实是想绕过周文来劝他放弃周导的戏，这部戏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想私下解决总比明面上撕破脸要好。 尽管沈思的话可信度很低，但是就是没有任何人任何理由能够反驳。 哇、哦，谢天谢地，阿四，这戏归你了，谢谢你救了他，希望你能够保密。 你能说到做到，我就能说到做到。沈思摆出了一个万人迷的笑容，然后伸手拍了拍陈小燕的肩膀，今晚就辛苦你照顾他了。沈思背过身走出所有人的视线，才松了口气， 但愿能两全其美。回去的路上，小谷一边开车一边兴奋地说个不停。徐志怡坐在他的旁边，面色平静，闭着眼靠在椅背上假睡。而与鲁鲁一起占据后座的沈四则用表面的随意压抑着内心的暗涌。刚才他向预言师反馈了今晚的事情，预言师回邮：你改变了别人的命运，能改变自己的吗？我能吗？沈四一路自问，他能从必死的劫难中逃脱吗？他会因为一念之人给自己危机四伏的事业埋下更大的隐患吗？突然间，他的脑海中出现了徐志怡在给秦焕做人工呼吸时满头大汗的样子。徐志怡黑色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秦焕，好像那目光能够转化为有形有质的长钉，将秦焕的灵魂与肉身死死地钉在一起，不让他们分离。那一刻，沈思被徐志怡的坚定所感染，忘记了恐惧。也许徐志怡也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差劲儿吧，沈思暗暗地祈祷。小谷将沈思与徐志怡送到地下车库，目送两人一前一后地进了电梯。有了晚上这一场救援行动，原本已经剑拔弩张的两人关系反而有所缓和。随着密码锁哗啦啦的轻响，门开了，两人一狗一前一后地进了门。黑暗中灯光啪的一声亮了起来，接着门吧嗒的又关上了。明明不是两人第一次单独共处一室，但是在与外界隔绝开的一瞬间，尴尬还是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横在两人之间。一个心存入侵陌生领地的不安，一个带着让人突破自己隐私防线的忐忑。就在两人僵持在门口之际，鲁鲁哒哒哒地跑到了自己的软垫上，头一歪匍匐着躺下，四肢无比舒坦地摊开，眼睛毫不犹豫地闭上了。只片刻就传出了鲁鲁的粗重的鼾声，他睡着了。还在门口寒暄的两人忍不住都笑了起来，笑声是最好的气氛调节剂，因为关门瞬间引起的不适感已经消失了。但很快徐志怡发现了新问题。沈四的家很大，足足有300多平方米，所有的隔墙都被拆除，打通成一个特别宽敞的大开间。卧室、工作室、客厅、厨房、健身区、放映室全部都是开放的，以一架超大的黑漆钢琴为中心，四散于同一个空间，每一个区域功能分明，却也能一目了然。因为整个装修风格只有深浅不一的灰白两色，显得尤其开阔疏朗，非常适合一个人独居。是的，独居。你说好的客房呢？徐志一挑了挑眉，看向悠哉暴毙靠在墙边的沈四。 Here。 沈四指了指钢琴左边的一组深灰色的沙发。这就是你的客房？徐志一再次询问。很荣幸吧，你可是我的第一个客人哦。沈四笑了起来，桃花眼在灯光下闪耀出光芒，皎洁如湖。你睡哪儿？徐志一再问。这次沈四连话也懒得说了，头一偏，视线移向钢琴斜对角的一张大床上。徐志怡四处仔细打量了一番，谢天谢地，卫生间和衣帽间还是独立的。所以这就是我的床了？徐志怡走过去，将拐杖靠墙一放，正要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喂喂喂，你这又是血又是泥，还带着秦焕的霉运，别把我的沙发弄脏了。话还没有说完，沈四已经一个箭步挪到徐志怡的身边，一把扯住他，阻止了他下垂的身体。徐志怡头一想，脸一沉，眼睛里几乎要射出飞镖。沈四赶紧补充：嗨嗨 ，Take it easy， 你先洗澡。你不是有洁癖吗？话说我的按摩浴缸超级舒服，正好适合崴了一条腿的人。你可以把伤腿搭在浴缸边上，保证不会弄湿，泡一个美得冒泡的热水澡出来，你的床就 perfect 了。被沈四的话语打动，徐志怡的脾气也自动降了下来，他狠狠地白了沈四一眼：但愿你的浴缸不会和你的客床一样充满谎言。这怎么是谎言呢？客房在哪儿不都是主人说了算吗？ 沈四一边说一边走到衣帽间，挑了一件自己不穿的长袖 T 恤出来递给了徐之怡。 干净的哦，我保证最近没穿过，你看都是去年的款了。 徐之怡嫌弃地看了一眼手中的白 T 恤，实在没看出款式有何特别之处。 洗漱用品有新的，在浴缸左边的柜子里，浴巾全是干净的，阿姨每天来洗，放心用吧，别随便掏出你的消毒剂，我受不了那个味道。 沈四一边指点一边说。 喂喂，你别动啊，你受伤了。 徐之怡突然一把拉住沈四的手臂，沈四低下头顺着徐之怡的视线看过去，原来他的右拳关节上全都是血迹，只是血迹已经干涸，留下了一道道纵横交错的血痂。沈思这才发现，不光手背满是玻璃碎片的划伤，穿在身上的那件羽绒外套也被玻璃划烂了，羽毛爆开，正争先恐后地钻了出来。 必须把这个算在钱焕头上， 沈思咬牙道。 沈思，你家里有外伤药吗？ 我好人做到底，给你清创吧，免得有玻璃碎渣嵌在肉里。 哎，看在你今天救人一命的份上。 翻出医药箱，沈思乖乖地站在浴室的洗手台前，任凭徐之怡摆布。沈思很快发现，清创其实是一项酷刑。徐之怡先用酒精和碘伏交替替他冲洗伤口，然后用棉签蘸着碘伏，将原本已经结痂的伤疤浸软，一点一点地撕掉掀开。果然伤口里陷进了细碎的玻璃渣，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 你看， 不弄出来你的手就要废了。 徐志毅用镊子夹住那个小小的玻璃碎渣。 难道你的教授职称是靠危言耸听听来的？ 沈思一边吸气忍痛，一边鄙视徐之怡。他一错眼，突然瞥见镜子里捧着他的手细细拨弄的女人，他们挨得那么近，几乎头碰头，他的呼吸就轻轻地触在他的手上，融进在他暴露在外的脆弱的血肉中。也许徐之怡也没有那么讨厌，他不知觉地放松了背脊。 你在看什么啊？ 徐之怡猛地抬头，差点撞到沈思的鼻子。 喂，你小心点，撞坏了你可赔不起。 知道你靠脸吃饭。 爷，你耳朵后面。 徐之怡突然不由分说伸手揽住了他的脖子，一把将他的头按到自己胸前。 划破了好长一道口子，天哪，你居然没有感觉到痛。我看你不光演技迟钝，原来痛觉都这么迟钝啊。 沈四的头被徐之怡死死按住，梁静静的药棉立刻涂在他的耳后，随着耳后的刺痛传来，他的视线被迫一直停在徐之怡的胸前，看着他的呼吸带动胸前微微的凸起，一起一伏，一起一伏。 没准儿我们俩的命运真是绑在一起的。你看，你摔跤了我也跟着摔跤，你膝盖受伤了我也马上被玻璃扎，也许你死了我真得跟着死。 沈四突然叹道。 沈四，你是属乌鸦的吗？难怪成天穿一身黑。 徐之怡抽手啪的一声拍向了沈思的脑袋，狠声地说， 你怎么不说你发财我也跟着发财，都穿黑，你好歹跟人家喜鹊学一学啊。 沈思的脑袋被猛拍了一巴掌，刚想发火却又被徐之怡的话给逗乐了，闷头直笑。随后徐之怡舒舒服服地泡了一个热水澡，连搭在浴缸外的那条伤了膝盖的腿也用热毛巾仔仔细细地擦干净了。奔波整夜，徐之怡浑身的肌肉都在叫嚣着疲倦，这缸热水救了他的老命，他几乎想要泡在里面一觉睡到天亮。浑身清爽的他套了沈四的 T 恤，长款的 T 恤穿在他的身上遮住了大半条腿，倒像是短裙。他浑不在意地用药棉给自己的手上擦伤，重新消毒，上药，贴上医药纱布。浴室门开的时候，他整个人裹着热气腾腾的蒸汽，带着沈四熟悉的沐浴液的香味从里面走了出来，裸在 T 恤外的颧骨上、手掌上、膝盖上到处都贴着纱布，像是一个打满了补丁的破布偶。如果不是徐之怡脸上的表情平静地找不到一点受伤后应有的脆弱，作为始作俑者的沈四差点就要生出几分愧疚了。 沈四正在打量着徐志怡露在 T 恤外的两条光裸的腿，他一派云淡风轻，完全无视他刻意流露的视线。你倒是不拘小节啊，他向前趋近，意味深长地感叹。人类社会初期，男人女人都不用穿衣服，也不见谁羞死，生命的本质从来都一样，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现在是原始社会吗？文明两个字已经发明好几千年了。沈思不认同他惊世骇俗的见解，可人类也并没有长出第三条腿来，有什么不一样啊？不过是多出了一些男娼女盗而已。徐志一昂起他略微外翘的下巴，神情间不由自主带出了一些蔑视众生的味道。连性那么自然而然由荷尔蒙催发出的动物本能都能变成交易，我不是秦桓。沈四鬼使神差地说，你放心睡觉吧，我也不是未满14岁。徐志一回敬，又回眸得意一笑，而且我跆拳道黑带。那一眼光华异动，像蒙尘的宝石上卷过了细细的风，窥见那阴翳下的真相。徐志怡一点也没有觉得沈四会对他意图不轨，能为自己的死对头放低姿态求人救命的男人能坏到哪儿去呢？作为一个合格的借宿者，他甚至主动替沈四用保鲜带将受伤的右手包扎好，以免伤口感染，这份细心令沈四动容。当沈四冲了澡出来，徐志怡已经躺在沙发上，身上盖着他的厚毛毯子，头埋在枕头里，眼睛闭着，睫毛匍匐下来，好像栖息在花蕊中的蝴蝶受了翅膀。沈四笑了一下，关了灯，一头栽倒在床上，妄图马上昏睡过去。已经凌晨3点了，屋外滴水成冰，屋内温暖如春，两个人的呼吸浅浅地交织在一起，混合着鲁鲁间歇的打鼾声，格外的静谧。然而沈四却毫无睡意，他侧耳听着徐志怡在沙发上翻来覆去地调整睡姿，显然也还醒着。那稀稀疏疏的轻微响动，像是蝴蝶在黑暗中扇动着翅膀，下一刻就要卷起风暴。你还不睡？沈四试探着问。 嗯，吵到你了？你有安眠药吗？借我吃两片。 黑暗里，徐志怡一贯冷冽的声音中带出了些慵懒的软糯。凡是影响健康的东西我都不沾。沈思将枕头竖了起来，靠着床头半坐了起来。 那你还抽烟？ 徐志怡不信了。 我早就戒了。 那我房间上一地的烟头难道是我抽的？ 那是例外。 我现在要去阳台来一支，要不要再另外一次？徐志怡不怀好意地蛊惑着。沈四突然有些想念烟草被火焰舔舐着发出那一点点辛辣的香甜味儿，那几乎可以称作是灵魂的安慰剂。他翻身从床上坐了起来，没有开灯，直接拖着拖鞋走到徐志怡的沙发前，非常绅士地伸出手做了一个邀请的动作。尽管黑暗中看不清沈四的表情，但徐志怡突然明白这一刻他是要做什么。徐志怡伸手搭在沈四伸出的手臂上，借力坐了起来，然后扶着他站了起来，伸手从搭在椅子上的外套里摸出了已经压扁的烟盒。沈四走在前面，徐志怡扶着他的手臂稍稍靠后，玻璃门一拉开，冰冷的空气倒卷着扑了上来，空气里隐隐有些脆甜的雪气。果然有雪片无声无息地在夜风中漫卷着，借着昏暗的灯光看上去漫天都是飞舞的灰白色的绒毛，像春日里曼妙飞舞的杨絮。上海的冬天冷阴潮，灰暗的像爬满了绿荫苔藓的地下室，就是不下雪。下雪多好，沈四喜欢下雪。肮脏颓败的冬，一切见不得光的人和物都被那一层新白所覆盖藏了起来，只露出光鲜可供人参观的虚假的幻象，就像沈四他身处的圈子。就算里子是泥沼深潭，面子上也照样鲜花着锦。若不是临时起意，一定会错过这一场白色的盛宴。